唱到思念都伤人。情歌情多深，唱到思念都伤人。 如果有机会，您可以看一看庾澄庆的现场演出。除了多变的造型和劲歌热舞之外，现场的热闹就好像圣诞派对一样。刚刚的这首歌叫做《想你醒在0:03》。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一首歌，同样是在你陷入到情感当中不可自拔的那些瞬间，曾经做过的傻事，《为你我受冷风吹》。接下来我们要跟您一起听郑秀文的第二张国语专辑，发行于1997年。在当时呢，有了96年值得那张专辑风靡全亚洲的成功，又有在香港大红大紫的天后的身份，郑秀文的这张国语专辑按当时的华纳唱片老总的话来讲，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以在郑秀文所有的国语专辑当中，这张的宣传造势应该是最厉害的一张。 可惜呢，事与愿违，在当时众目睽睽的期待之下，这张专辑并没有那么成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这张专辑的主打歌《痴痴为你等》。 爱了又怎样，错了又怎样，明明不能放，却又要对自己说谎。想你错了吗，无可救药的失望，心情无足多藏，爱与不爱都迷惘，早已无法抵挡孤独的心慌，早已失去方向，飘飘荡荡，才会爱得如此牵强。别让我站在风中，痴痴为你等。莫非是你的一切，我还看不清楚？忘掉彼此的承诺，换来的痛苦，为何猜不透我的爱情变得如此麻木？别让我站在风中，痴痴为你等。莫非是你的容颜还想看个清楚？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归路。爱了又怎样，错了又怎样，明明不能放，却又要对自己说谎。想你错了吗，无可救药的失望，心情无足多藏，爱与不爱都迷惘，早已无法抵挡孤独的时光，早已失去方向，飘飘荡荡，才会爱得如此牵强。清楚，忘掉彼此的承诺，换来的痛苦，为何猜不透我的爱情变得如此麻木？别让我站在风中，痴痴为你等。莫非是你的容颜还想看个清楚？此刻不曾期待眼泪已变了模糊，何处才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归路？别让我站在风中，痴痴为你等。莫非是你的容颜还想看个清楚？此刻不禁期待眼泪已变得模糊，何处才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归路？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始，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字，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台湾的创作才子吴克群带来一首《为您写诗》。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台湾歌手伊能静，他现在除了歌手的身份之外，还有演员、作家、主持人、编剧以及当红的电视节目嘉宾，而且他也是公认的娱乐圈当中才情和美貌并重的才女。虽然说已经年过四十，或者说经历了婚变，但是他依旧保持着二十多岁的年轻面孔和心态，也有人叫她不老女神。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她唱歌，你对我的好。 你对我的好我竟然都不知道，全都是我的朋友告诉我，我才知道你付出了多少。实在懂得太少，如果你不说，我真的不知道你对我的好。我想我还太小，和你比起来过于浪漫无聊，你像空气给我拥抱，但我看不到，所以以为不重要。怎么会失去才知道你对我的好，我怎么会听朋友说才知道你对我的好，我怎么会感觉不到你对我的好，你对我的好。

讯号，想你是我仅有的嗜好，你的甜蜜话又在中口，我的缠绵我一起在怀中，早已经学会别要求太多，只要梦见你我就快乐。 Hello How are you， 我好想再见你一面。好不好，你究竟过得好不好。 Hello How are you， 娱乐圈是一个非常残酷和残忍的地方，也许你可以在今天成为万人喜欢和敬仰的偶像，但是也许在明天你就迅速地消失在茫茫人海。刚刚我们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在90年代中期在香港和台湾都非常走红的钟汉良，那个时候呢，人们叫他影视歌舞四栖明星，在歌坛有小太阳之称，而且曾经连续两届被评为台湾十大最受欢迎的偶像之一。现在我们很少看到他的音乐作品，不过他倒是出演了很多的，不过他倒是在影视剧的方面有一些发展。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的这位呢，跟钟汉良有一些相似的演艺经历，他是曾经大红大紫过一阵的孙耀威。 看爱火在燃烧，爱火在跳跃，

相对，男人无悔，不再相信那眼泪，肩并着肩与你生死相随，不要再伤悲，不要再徘徊，再多的荆棘坎坷要勇敢面对，也曾有疲惫，也曾想后退，人生路从来就这样百转千回，男人无悔，永远没有后退，昂起了但就肝胆相对，男人无悔，不再相信那眼泪，肩并着肩与你生死相随，不要再伤悲，不要再徘徊，再多的荆棘坎坷要勇敢面对，也曾有疲惫，也曾想后退，人生路从来就这样百转千回，与你生死相随。 都替我担心，母亲天生都过敏，问我可有对症吧，说碰到不要等，男女少再说一生，太多半路要分，不想再走到时过度情人，未害怕爱，但怕为爱恋爱，如爱如忘掉爱，我又恨人。缘分两字，深信不疑，等到时还有人。忘爱忘在乎，想深爱忘。 就呆望再做个被爱的女人，一切亦不消逝，缘分自然来走近，来了偏要去担心女人，天生都过敏，但我都已算幸运，仍然愿爱别人，矛盾不过也开心，也许这是勇敢，竟可以于爱路继续浮沉，未害怕爱，但怕为爱恋爱，如爱如忘掉爱，我也去人缘分理智，深信不疑，东到时还有人，无爱无再付上心爱，无再度爱，无再做个被爱的女人，一切亦不消逝，缘分自然来会走近， 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朱大哥，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我愿意记我姓名，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只要真心那爱与我回应，我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什么都愿意，什么都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您准备的。各位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我愿意的版本是来自于齐秦。其实在前一小节我们听到的陈晓东曾经也演唱过这首歌，并且收录在他和秦海璐所主演的电影《停不了的爱》当中。这首歌的原唱是王菲，而今天我们大牌主打歌的最后一曲就来听曾经被拿来跟王菲做比较的新加坡的许美静好了。虽然他们两个人，如果你仔细听，或者你熟悉他们，你了解他们，你听懂了他们，你就会发现有太多不同。最后这首歌是遗憾，感谢你收听大牌主打歌，明天我们再见。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重回，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世界，由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